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4集，入魔之人。不好！突如其来的异变让众人顿时脸色大变。如此密集的蛊虫一旦成型并被引爆，那么被围困在此的所有人，连着整座宅子都将瞬间灰飞烟灭。更为糟糕的却不仅仅是这一点。 你疯了吗？这里的下水道连着外面城里的排水网络，你难道打算让整座未央古城毁在这些蛊虫身上吗？ 陈思淼怒斥着，手中的铭文再次爆发出莹莹光芒。只见他的奋力一挥，那股无形的风压立即调转势头，朝着那名操纵着巫蛊法术的罩袍男子冲了过去。两声剧烈的爆响在雨幕中轰然迸发，溅起的水花中阿星的身影忽然模糊了一瞬，紧接着陡然消失。 什么？ 陈思淼没有料到阿星竟然能有如此身手，惊讶之下他的动作也出现了些许迟疑，而正是这短暂的迟疑之间，一条混杂在雨水中的蜈蚣成虫却已在不知不觉中爬上了陈思淼的脚面，并沿着他的小腿迅速攀爬。诡异的触感一路往上，察觉有异的陈思淼低头一看，正看到自己右腿上竟然趴着一条蜈蚣，顿时一股恶心和惊恐涌上他的脑袋，浑身顿时如坠冰窖，身体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不好，快甩开他！ 江瑶焦急的呼喊从身旁猛地响起，但这样的声音在陈思淼耳中却显得如此遥远，此时的他早已在极度的惊恐中丧失了反应能力，瞳孔中只剩下了他腿上那条温度急剧上升的蜈蚣之上。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将陈思淼冰冻的意识瞬间消融。他怔怔地望着那条被石子击飞并凌空炸成碎渣的蜈蚣蛊虫，又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微微颤抖的右腿。若是那条蛊虫炸弹依然趴在那里的话，此时的他怕已是倒在了血泊之中。 你！ 陈思淼僵硬地转过头，出现在他视线前方的正是刚才在千钧一发之际出手帮他打掉蜈蚣的江瑶。 别愣在这儿，那些虫子又要来了！ 江瑶的呵斥令陈思淼的神智总算清醒了过来，此刻的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于是不再言语，伸手再次一挥，随着一股巨大的风压呼啸而过，最前方的那批即将成虫化的蛊虫被风压瞬间碾碎，只是这样的抵抗在源源不断涌出的虫子面前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而陈思淼手中的铭文也在先前的反复消耗下变得越来越淡。 各位请聚在我身边， 云舒说着，手中顿时迸发出丝丝法术的荧光，只见一枚半透明光罩忽然笼罩在众人周围，犹如一张结界将众人从汹涌的虫潮中隔离了开来。 哼，真不愧是大小姐，身边高手如云。 阴冷的话语再次悠悠响起，只见这一次的阿星已出现在了前方的屋顶之上，就这么冷笑着俯视着在围困中狼狈奋战的众人，仿佛在观赏一场久违的好戏。 阿星，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学会这种阴毒的蛊术的？ 陈思淼一边指挥着式神虚像清退逼近的幼虫，一边怒斥道： 哼，还记得我曾说过，一个多月前我曾和王乐前往苗寨山区收购药材吗？ 阿星冷笑着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话锋一转，正是那场旅程是我无意间从王乐口中得知了小杰失踪的真相，而这身复仇的能力也就是在那时得到的。阿星的脸扭曲着，血丝密布的双眸背后弥漫着深沉的悲怆与恨意。说来也讽刺，向来行事谨慎滴水不漏的王乐竟然会因为在山里撞了鬼而精神崩溃，如果不是他在被刺激下絮絮叨叨供出了自己的罪行，小杰失踪的真相到现在都将被他们掩埋下去。 撞了鬼？ 江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你指的是他在山里遇到无头行尸的事？ 没错，阿星瞪着眼睛大声吼道，因为他心里有鬼，所以才号称看到了小杰的尸体来找他寻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知道小杰是被他害死的。文杰的尸体来寻仇？听闻此言，江瑶惊讶万分，而阿星则像是陷入了疯狂的回忆，再次滔滔不绝起来。再后来，那个姓王的得知自己在失神时对我说了不该说的，反而还想把我灭口，要不是有那个人出现，我早就和小杰一样被害死在深山里了。 那个人？江瑶眉头一皱，究竟是谁？ 那个人阿星的眼神似乎恍惚了一瞬，话语戛然而止，他用力甩了甩脑袋，片刻之后脸上再次浮现了冰冷的狞笑。哼，你不需要知道那个人是谁，只要知道多亏了那个人给王乐植入蛊虫，我才能因此捡回一命。只可惜成为傀儡的王乐已经没法供出同伙了，而那个人为了让我能亲手找出王乐的同伙，教会了我巫蛊之术，简直就是上天派来助我复仇的使者。嘿嘿嘿，望着在狂风骤雨中陷入疯狂的阿星，江瑶却意外地冷静了下来，一股疑虑在心中挥之不去。 巫蛊之术是那么简单能学会并发挥到这种程度的吗？ 江瑶转过头小声对旁边的饕餮问道。哼，这种邪门法术没个几十年的磨练怎么可能学会，这种速成背后怕是有猫腻呢。饕餮淡然地说着，瞥了眼那些混在雨水中如潮水般涌出的虫子。而且你不觉得这些蛊虫的数量不正常吗？ 的确，一个巫师能操控的蛊虫数量很有限，不可能同时养成那么多，更何况是他这种新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思淼似乎也发现了问题，柳眉微蹙道， 我想这些虫子或许并非真正的蛊虫。 云舒注视着那些泛着盈盈微光蜂涌而来的虫子，忽然开口说道， 不是真正的蛊虫？ 江瑶讶异道， 这怎么说？ 气息不对。 云舒说道， 虽然很微弱，但我确实从那些虫子身上感知到了妖气，这对于一般的蛊虫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 妖气？ 江瑶脸色一变， 难不成这些虫子其实是妖？ 与其说是妖，不如说是妖的分身。 云舒摇摇头， 从气息的浓度上看，这些虫子应该只是被妖气具象化出的道具分身，背后很可能存在着一只真正的妖魔在操控着这些分身，并将这些分身当成炸弹袭击我们。 也就是说，只是毁去这些分身根本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作为源头的那只妖魔。可那妖魔到底在哪儿呢？ 江瑶有些焦虑，他抬头望向前方依然在屋顶上疯狂大笑的阿星，忽然发现对方的脖颈处似乎爬过了一道奇怪的阴影。 这是？ 江瑶神色一凛，连忙定睛再次望去，狂舞的风雨将阿星的罩袍掀开一角， 而这一次，江瑶终于看清了阿星那泛灰的胸口皮肤上慢慢爬过了一条极粗的蜈蚣影子。 难道说？ 江瑶睁大了眼睛，他看着屋顶上那名满眼通红、理智尽失的男子，一个可怕的猜测涌现在他脑海。 难道那妖魔就藏在阿星的身体里？什么？ 陈思淼闻言大惊，但阿星所表现出的异状却也由不得他否认。犹疑之间，阿星身上的蜈蚣阴影也变得更加明显，阿星的脸色也开始由灰变紫。 原来那妖魔之前一直潜伏在阿星体内，难怪之前都没有留下痕迹。 云舒盯着阿星的样子，话语中无不忧虑。 不过看阿星的样子，恐怕他已经被那妖魔寄生并当成了精气粮食，而一旦他的精气被吸完，那时的他不但性命难保，这些吃饱喝足的虫形分身恐怕也将在同一时间被引爆。 哎，我去，这可怎么办呀？干脆趁着那什么妖魔没出来前，把阿星连着一并轰掉算了。 吴老六嚷嚷着，忙不迭地转向陈思淼。 我说大小姐，您不是很厉害吗？赶快把他干掉啊。 给我闭嘴，我的能力绝不会用在杀人上。 陈思淼眼睛一瞪，凛然说道。 哎呀，我的大小姐呀，她都成这样了，迟早也是一死，你这是让她解脱好吗？ 吴老六一副无力吐槽的样子。 再说了，你要不这样做，咱们可就一起陪她死了，而且她手上那么多条人命，死了不冤呀。 就算她再有罪，我也没资格动用私刑杀了她，这是我的信念，不然我和她又有什么区别？ 陈思淼坚持着，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除了杀人外，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剥离妖魔。 哼，要是没有呢？ 饕餮冷眼看着陈思淼铁青的表情，赤红的眼中隐约有种嘲讽的意味。 我想你自己也清楚，到时候一旦这些虫子被引爆，就算我们几个能逃过一劫，外面城里的人可就没那么走运了呢。还是说那些无辜者的性命都比不上你所谓的信念呢？ 你…… 陈思淼脸色陡然一变，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顿时说不出话来。而此时一直在边上闷声不响的赵敏敏却忽然发了话。 不，办法是有的，阿星他还有救。 赵敏敏抬起头，望着那名在风雨中彻底疯狂的男子，此时的他眼中已没有了犹豫和惊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毫不动摇的坚定。 我有办法对付那只妖魔。